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聚焦在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地方呢，都先后推出了两项黑科技，日本的无人驾驶卡车开始上路进行测试。几乎是同时，美国亚马逊也宣布，在其总部大楼的一层，耗时5年研发的无人商店终于和公众见面了。在今天的双城之声中，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你好俄罗斯》节目给您带来的话题呢，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话友开始了解并喜欢上了中国国话。那么中国国话什么地方打动了他们呢？好，一块儿走进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为了缓解物流行业日益严峻的驾驶员短缺问题，1月23号，日本启动了一项无人驾驶卡车，尾随着人工驾驶卡车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试验。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使得卡车运输的需求大为增加。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劳动力人口已经高度老龄化的社会里呢，卡车司机短缺问题已经困扰日本社会多年了。因为在各行各业当中呢，可能卡车司机对于年龄、体力的要求是货真价实的。日本政府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试验呢，来验证无人驾驶卡车行驶的安全性。一旦验证成功之后，希望能够在2020财年把这种无人驾驶卡车投入运行当中。好，我们一起来关注。 参加这次测试的4家卡车制造商包括日本五十铃汽车公司、日野汽车公司、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和优地卡车公司。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官员介绍，去年3月，沃尔沃汽车成功完成了无人驾驶卡车测试。不过，当时参与测试的是相似的卡车，而日本这次进行测试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次进行的多品牌无人驾驶货运卡车测试。这些货运卡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时，可以在按设定车速进行巡航控制的同时，与前方车辆保持大约30米的安全距离。不过在23号当天的测试中，卡车内还是安排了驾驶人员在车上监测，以确保车辆的安全行驶。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希望到2022年可以实现完全的无人驾驶，以此提高生产力，帮助解决日本卡车运输行业面临的货运司机短缺问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未来的很多工作都可能被机器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眼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可能像司机还有像商店收银员，最早开始应用人工智能的行业。接下来又是一个关于无人工作的话题，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亚马逊公司的总部。1月22号，亚马逊公司宣布他们的又一项黑科技无人商店来到了。也许中国的公众对于无人超市、无人商店甚至无人餐厅这样的理念都已经不觉得陌生了。的确呢，在中国的杭州、上海已经相继出现了几家无人商店，北京也有。不过呢，也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些无人商店喝彩声或者是猎奇性更大于它的实用性。那么亚马逊在今年1月22号才推出首间无人商店，相比起中国企业是不是有些晚了呢？亚马逊公司表示，他们是经过了5年的严格措施，进行了各种各样意外情况的测试，觉得成熟之后方拿出来与公众见面的。亚马逊总部的一层如今呢，就是这家无人商店，他们的招牌就是 Just Walk Out， 只要走出去就行了。 走进店里的消费者纷纷表示，在这样的无人商店买东西，似乎有一种偷东西的感觉，实在是不习惯拿了东西就直接走。另外呢，还有消费者非常调皮的进店之后将手机悄悄关掉了，出了店再打开手机，结果发现自己买的东西还是被原样付了款。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美国亚马逊首间无人商店。 数十个瓶装出大小的长方形黑色设备挂在天花板下面，默默地看着货架和人群。这里就是亚马逊无人商店，首家门店占地面积约合167平方米，主要经营食品。在店内购物前，需要先在智能手机上下载软件，绑定支付方式，然后从门前扫描进入商店。通过计算机图像识别技术，机器学习算法，消费者从货架上拿到东西，就会自动进入购物车完成结算，当然放回去不收钱。店内商品的价格与普通小卖铺差不多，一罐苏打水售价1.25美元，5.99美元就可以买到越南豆腐三明治。 Such a weird experience, you feel like you're stealing when you go out the door without, I'm sort of like, okay, see you. Just want to try, I know, is it really so smart? And it did, because I turned off my cell phone after I come out, and still you know what I took, so it's really smart. 亚马逊研发这项黑科技至少用了5年时间，这是一种类似于无人车的识别技术，可以有效地追踪消费者。起初测试时，当商店过于拥挤，系统会崩溃。但经过1年的调整，识别率得到提升。去年11月，3名亚马逊员工身穿皮卡丘服装，试图欺骗商店的跟踪系统，结果亚马逊的算法为每个毛茸茸的顾客进行了正确的结算。目前，无人商店的目标客户是那些追求时间和饱腹的办公室职员。虽然这项技术可能对美国350万收银员的工作构成威胁，但也有分析指出，亚马逊可能并不打算在每个街角都建立一个无人商店，因为这项技术成本过高。一个店要想回本，需要店周围几个街区中至少有数千个办公室职员来消费。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呢是跟手机依赖症相关的。最近在日本呢，就有软件公司研发了一种新型的手机 APP， 希望能够有效地帮助那些有依赖症的人减缓手机依赖。如果你决心不再依赖手机，有限度地使用手机的话，安装了这个 APP， 但如果中途反悔了，你可得拿出真金白银来。好了，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戒除手机瘾的软件。 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随着智能手机逐步取代传统手机，日本民众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已经达到2小时50分钟，较7年前翻了一倍。其中47%的高中生每天使用时间超过3小时。另一项数据还证实，学习成绩与手机使用时间呈现明显的反比关系。眼下日本正值中高考时期，许多学生为了让自己专心学习，开始使用一种戒手机瘾的应用程序。这种程序类似于宠物养成类的小游戏，但不同的是，只有在不使用手机时，电子宠物才会成长。一旦忍不住诱惑打开其他程序时，之前获得的成果就会作废。 除了电子宠物类型的应用程序以外呢，针对一些自制力比较差的用户呢，还开发了这种惩罚措施更加严格的软件。设置好禁用时间后，手机会被上锁，在这段时间内除了打紧急电话外，一切操作都无法进行。但一旦用户忍不住玩手机的冲动想要解锁时，就会弹出像这样的警告，提醒你必须支付100日元，大概是6块钱的人民币才能提前解锁。 看来想要中途反悔也得付出代价。设置了这个软件之后呢，就算你想中途改变决定了，你也得拿出真金白银来。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除所谓的手机使用瘾的这样一个软件。不过呢，有句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眼下在韩国呢，更是有很多科技创新公司不断的研发各种各样的手机 APP， 一方面为人们的生活、消费以及工作提供便利，同时另一方面呢，也使我们依附手机的生活更深了一层。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介绍。 KakaoTalk 是韩国最流行的移动通信软件， TalkSong 是一款能够让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唱歌并获得评价的应用程序。Somnet 则是办公室工作人员必备的备忘录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获得了未来创造科学部评选的韩国大奖，他们被选为创新应用程序。与往年一样，今年未来创造科学部接到了无数的申请，并从中选择了一个在线旅游平台 MyRealTrip 作为韩国移动服务应用程序的代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与公司首席执行官李东健一道聊一聊他们公司。 韩国 MyRealTrip 公司成立于2012年，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四学生。它是一个提供旅行服务的机构，我们专注于游客在特定国家可以享受的服务，例如他们可以观看音乐表演和体育比赛，或者去游乐园游玩。他们可以使用这个移动应用程序方便的预订门票。 현재에서즐길수있는모든것들을모바일로간편하게예약할수있는서비스제공하고있습니다。 韩国 MyRealTrip 公司引领了旅游行业新模式。过去旅行社大多提供团体旅游，包办一切，但现在很多游客都喜欢自由自在的在一个特定的城市或国家旅行。李东健先生曾在大学里学习工商管理专业，并作为交换生到德国学习。在邻国旅游时，他发现旅游趋势的变化。回国后，李先生设立了一个在线旅游平台，将导游和游客联系起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导游在网站上发布旅游计划，个人游客可以选择行程并付费。 世界各地的许多旅行社大都销售机票、住宿和旅游团，但是我们专注于游客在他们旅行的国家可以享受到完美的服务，这是我们与其他公司的区别。大约 40% 的导游是专业导游， 60% 的导游并不是专业导游。例如巴塞罗那的一位建筑师创建了一个以建筑为主题的旅游计划。另一个有趣的案例，一名厨师邀请游客到他的地方，并为他们提供一个烹饪班课程。 这款应用程序提供的定制项目只能在本地享受，因此让游客有种独特的体验。他们可以在美国百老汇的后台欣赏一场音乐剧，或者在法国首都巴黎旅游的同时，在艺术系学生的陪同下画一幅素描。这款服务在世界各地的530个城市提供约12000项产品，包括罗马、巴黎、大阪和纽约。旅游项目由当地旅游准备。今年年初，公司又发布了另一项与众不同的服务。这项服务的用户不必提前预约，个人游客认为这项服务非常方便。MyRealTrip 会分析游客真正的需要，并提供创新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公司正在快速发展。2016年 MyRealTrip 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00%。 2012年首次设立时，很少有人对个人游客感兴趣，但是公司已经成功开拓了这个未知的市场，拓宽了旅游产业的版图。它也成为最好的移动应用程序之一，未来他们计划进一步扩大其服务领域，梦想成为一个强大的公司。当游客想要自由行的时候，会立刻想到 MyRealTrip。 正是有了这个目标，公司正在不断开发高品质的内容。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双城故事栏目时间了。今天呢，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我们带来的话题是俄罗斯的中国国画热。中俄两国都是热爱艺术的国度，不少中国人对于俄罗斯的艺术画作、艺术杰作如数家珍。随着这些年来中俄两国文化领域的交往不断的加深，眼下在莫斯科就有不少地方也开设了中国国画学习班。一些俄罗斯画友从最初的好奇新鲜，到逐渐的喜欢、迷恋、沉醉其中，一些人的画作已经相当具有水准。那么这些画友们如何看待中国国画？中国国画在哪些地方打 打动了他们呢？好，我们来听报道。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普通的俄罗斯人以前几乎没有听说过中国的国画，只有艺术家们才能说出工笔画与写意画的区别。然而如今俄罗斯已经有许多人成了这种造型艺术的爱好者，仅在莫斯科就有13个中国画工作室，有500多人在这里从事国画的创作。正是由于国画热在俄罗斯的出现，才涌现出了一批中国国画业余爱好者，他们喜欢与墨和水彩打交道，而那些具有天赋的爱好者竟然达到了中国大师的水平。 参观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行的画展的人就能够证明这一点。中国国画工作室师生作品展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隆重开幕。有趣的是，中国国画爱好者当中女性要远远多于男性，似乎在俄罗斯绘画爱好不太适合男性。 54岁的斯维特兰娜·普拉卡索娃就是此次展览的参展者之一，她是学核工程的，爱上中国画已经是在她成年之后，她很快就明白了这个新的爱好将伴随他一生。普拉卡索娃辞掉了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一个很好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神秘的中国国画世界。为了掌握写意技巧和书法艺术，他开始听中国艺术家们的课，同时还学习汉语。两年前，在莫斯科市中心租赁了一个不大的地方，开设了东方艺术俱乐部《两个帝国》，教授中国国画绘画基础。斯维特兰娜·普拉卡索娃在谈到俱乐部的主要活动方向时说， 在我们俱乐部学习中国国画的莫斯科人什么年龄的都有，有大学生、中小学生、在职人员等等，当然也有退休人员，他们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有更多的学习和创作机会。为什么要学中国画而不是俄罗斯更加习惯的欧洲画呢？经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首先中国国画更易于被新手接受，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掌握这种风格要比用颜料在画布上创作更加简单，尤其是孩子们更容易上手，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很容易入迷的过程。其次，中国国画有其自己的特点，给人一种神秘感。当然，俄罗斯人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开始感兴趣，也是其原因之一。 俄罗斯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院长、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副院长阿纳托里·柳巴温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谈到了中国国画在俄罗斯受欢迎的原因。他说，中国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的是美、和谐与爱，他们为人们展示周围世界的美。在中国国画中，您找不到战争侵略的画面，只有爱。书法有其巨大的意义，因为任何一位中国画家同时也是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画作中的文字同样引人深思。中国国画能让人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善良。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告诉我们，大使馆将出资出版俄罗斯爱好者中国国画作品画册，而其中富有天赋的人将有机会到中国国画画家那里免费进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参赞龚佳佳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些支持措施不仅有助于在俄罗斯普及中国国画，而且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也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关系， 龚佳佳说， 的确现在呢，在俄罗斯有非常大的，就是俄罗斯的民众对于中国绘画有很大的需求，有很大的兴趣。一共在莫斯科有13个俱乐部，基本上大概是有500多个俄罗斯的学生和老师，他们这次你们也看到了，参加的这个人数非常的众多。那么这些呢，而且他们的这个非常的细，就是比如说有工笔，有写意，有白描，有花鸟，有人物，就是非常专业的这样中国绘画的分类。所以我想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需求，我想第一个当然是要感谢现在中国跟俄罗斯我们两国的关系，因为关系的友好，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文化领域交流的增多，那么俄罗斯的很多的民众就慢慢的了解了中国的这种独特的绘画艺术。那我认为俄罗斯民众是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的，那么中国的绘画呢，在整个世界的绘画史上它是自成一个体系，那么跟俄罗斯的绘画不太一样。我们的用的，刚才大使在讲话中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绘画它所用的这个纸不一样，笔不一样，画的技法不一样，就表达的这种美学原则和这个构图也不一样。那么当然这个里面我想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画家对于这个世界的这种想法，他们的思考和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美学的原则。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一些对于俄罗斯人来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认为不管是中国的画家还是俄罗斯的画家，我们画家所要表现的这个内心的情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表达这个画家的内心世界，这个人类对于美对于艺术的追求都是相同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随着这两年中俄两国文化交往的不断加深，在莫斯科就有不少的中国国画教室，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画友们开始理解中国国画，能够欣赏其中的特别之美。好了，下面呢，我们的话题继续停留在俄罗斯。2018年俄罗斯社会的最大政治议题，可能就是今年的3月将举行的俄罗斯总统大选。现任总统普京2018总统大选竞选指挥部也于近日成立，当天普京还前往了一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机车厂视察，种种动向被视为是普京在全国的竞选造势活动已经正式开启。那么普京为什么会选择一家机车厂来开启自己的竞选造势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视察的这家机车厂位于俄罗斯的特维尔州，这个厂子被认为是俄罗斯在2014年经济危机里的一个缩影。2016年时，这家企业亏损近2亿卢布，约合人民币2200万元。不过到了2017年，已经有了 5.47 亿卢布的利润。在工厂里，普京谈到了当前的俄罗斯经济形势，他表示目前俄罗斯政府的财政赤字要比预期的少，国家的黄金外汇储备有所增长，俄罗斯经济正在崛起，并且这个势头还将持续。他透露说，已经和财政部讨论，从今年5月份开始，提高俄罗斯的最低工资以及最低生活保证，将惠及大约是400万人的生活，同时还会对怀孕妇女以及暂时丧失劳动能力者来提高补助。参观这家位于特维尔州的机车厂是2018年普京首次离开莫斯科到地方视察，此举也被认为是标志着普京及其团队开始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为竞选连任造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今年共有67人提交了参与总统竞选的申请，除了21个党派提名的候选人之外，有46人是自荐独立参选，最终15人进入了参选资格的细核审查。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最近也公布了2018总统候选人民调结果，结果显示，在表示将去投票的年轻人中，支持普京的大约是 82.2%，在年龄更大的人群当中呢，支持率就更高了。此外，该中心还公布了一项民调，显示普京的信任率2017年12月达到全年最高，为 57.7%。 不过也有另外的声音传来，据美国媒体报道，随着俄罗斯大选的临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竞选对手著名的俄罗斯美女记者谢尼亚·索布恰克准备受邀赴美国参加全美早餐祈祷会，期间呢可能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有媒体认为，索布恰克正试图向普京发起严峻的挑战。生于1981年的索布恰克是一名节目主持人兼记者，他的父亲是俄罗斯的著名律师，曾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担任圣彼得堡市市长，也曾是普京的上级。索布恰克在去年10月宣布作为候选人参加大选。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参加俄罗斯反对派的大规模集会。2011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后，索布恰克支持了反对选举舞弊的抗议活动。好了，各位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Dear Words Beijing。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近期播出。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